然后哦，对不起，我稍微再讲一下啊，因为我们这个课堂呢，我一向的决定都是我课堂上不会跟同学讨论你们身体上的问题啊，就是我看就是不喜欢教书跟看病混在一起。那我们这个课堂的那个跟同学讨论身体状况的助教的话，原来预定是樊助教跟小胡助教，可是小胡助教还没有回国，所以就是我这课堂原来的预备要给同学利用的东京双煞啊，是给这两位助教来当啊，所以你们可以如果有身体上状况的话，可以跟樊助教商量商量，因为我刚刚上课前讲的一些只是一个大概的做法啊，那可能你如果身体偏热，可能要加点生石膏啦，偏寒可能要加一点什么附子之类的东西啊，那这些都是还有一些细部调整的余地。那当然课堂上还有一个人应该是可以问的，就是课堂上有同学是开业的医生啊，可是呢今天因为他已经是开业的医生了嘛，对不对，这个课也是爱来不来的，所以就今天也是没有出现的样子啊。但是呢希望然后呢至于说有一些妇女病的话，我想颖颖也是可以问的啦啊，就是这些大概的，反正助教你们就多多利用啊，尽量不要利用到我就好了。嗯，请说。什么？ 绝阴风木诗篇。 啊。 少阳相火太全。 绝阴风木诗篇。少阳相火再全，就这段的气是这样，是不是？是对啊，这是今年还是这一段？今年。 今年，寒乃大行。 哦，所以。照古书的经文是说绝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再全，就会寒气非常的凶狠。那今年的年运是什么呢？什么运太过或不及？ 火运不及。 然后又刚好是火运不及， 大寒节气后的13天，就2月2日之后开始交运。 对，所以火运不及的一年啊，所以今年大家的那个可以说是元气或者是心力都会弱一点。你有没有觉得今年大家变得比较笨？有没有？有吧。我就觉得今年我有比较笨。 你只是老。 所以，那这个绝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再全，那今年现在因为还在第一段气吧，对不对？ 对。 那第一段气是怎么样的状况？ 火运不及， 火运不及， 然后低温多风的天气、 不是不是，我是说这个六气的第一段气，因为绝阴风木司天的那个风木司天是第三段气嘛，对不对？所以我现在问的是第一段气。初运 太绝的客运少 生 木生火， 我不要听解释，我是说现在的初运是什么在上面什么在下面。 木在上，火在下。 糟糕，我这是在家没有准备好功课啊，我想五运六气如果要教的话，说不定这个礼拜我再叫助教印一下讲义，下个礼拜来教一下好了啊，因为最近好像易经学会这边这一卦很流行什么算病，是不是有这个事情吧，是不是？那我跟你讲啊，这些事情呢我基本上不会有反对的意见，只是因为在临床上来讲的话，伤寒论的六经辩证还是比较优先顺位的，就是你不管现在是今年什么气，你是得什么汤症，你还是要开什么汤，这样懂吧，就是并不是以那个照五运六气调体质为优先的，如果你真的生病的话。所以这事情我本来想要压后一下，可是呢我到今天上课来的路上就开始在后悔了，因为我上堂课大概讲了一下五脏这个五行的阴阳虚实，对不对？然后接下来要教六经的变化，那如果在这个交界的点刚好就会形成五运六气的那个理论结构啊，那这样子的话我就觉得不教是不是就有点错过了一个教他的时机，是不是？ 所以那不然我们就补印一下讲义，下个礼拜再来教好不好？那这个东西知道一下还是比较好的。那么我们呢上个礼拜啊讲到这个五脏的阴阳虚实，因为每次都是遇到要下课了，所以就乱讲一通啊。那我想这种赶场作秀一样的这种教书心情哦，实在是颇为恶劣，所以我想从现在开始我也就别赶了啊，反正就我也不看钟，慢吞吞的教着啊。然后呢，等到莹莹跟我讲说时间到的时候，你给我下台，那事情就结束了啊，就是逃避现实到底就没有现实了嘛啊，大概是这样的想法。那我就想说，上个礼拜我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啊，有哪些地方是漏讲了呢？就是像这个阴阳虚实啊，我上礼拜讲的这个定义呢，其实只是一个层级的定义。怎么讲呢？因为如果将来同学啊真的中医学久了，也对于自己读书这件事情有兴趣了，那你就可能会发现，其实哦阴阳虚实的定义在不同的中医手上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定义的。就好比说，如果我们读的是张仲景的医书，就是这本《伤寒杂病论》的话，那么张仲景啊，在讲一个病是一个虚的病的时候，张仲景的意思是说，这个病是一个能量上的病，不是物质上的病。也就是说，比如说像是如果像是栀子豆豉汤啊，我们说是什么人的这个寒气冲不上来，火气掉不下去，所以卡在这个中间的那个病。那张仲景就会说这是一个能量的病，他就说此为虚邪，就这是能量的事情，不是实质的东西。那张仲景说，如果张仲景写作的时候会写说此为实也，那张仲景说的实是指说可能你这时候肚子里面具体的有一块大便或什么东西，就是有一坨你物质上看得到的东西，叫张仲景称之为实。所以这个是张仲景对于虚实的定义。所以当我们在读仲景的书的时候呢，我们上堂课讲的这个五脏阴阳虚实的定义其实就不见得能够套用。那这样同学能够稍微理解一下吗？哦，就是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个人的用这些词的习惯。那就好比说我从前谈到我说从前不是指这堂课啊，就是我从前在教中医基础的时候会讲到说，其实中医的心有两颗心，就是一颗心是手厥阴心包经的那个心包，一个是这个手少阴心经的那个心。那到底哪一颗心是有形的在跳动的心，哪一颗心是那个无形的，好像灵魂里面有一个让我们能够想事情能够感受的那个灵魂的能量团的那个心。其实这个是每一个 医生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就是有的医家会认为厥阴心包那个才是灵魂的心，有的医家会认为少阴心经那个才是灵魂的心。所以这个也是各个医家有不同的定义。那我就觉得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很松柔的看待它。就是如果我们将来读书看到一个不同的医生的作品的时候，你要了解说这个医生有他自己的逻辑框架，好不好？就是这样的包容度是要有的。然后呢，像这个阴阳虚实的概念啊，如果我们要讲到日本人的医书，因为如果各位同学是学经方的话，我觉得其实延伸阅读来讲的话，日本人的医书一定会有机会接触得到。像重庆南路的那些中医书店啊，它有一些翻译过来的日本著作，比如说什么大冢进阶啦、史树道明啦，甚至是藤平健啦，这些日本很有名的经方医生的作品，其实将来同学大概读着读着就会读过去了。那等到你读到日本的医书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发现日本人对于虚实的定义啊，就不跟着我们中国人说的这个阴阳的观点。我上次讲的是阴虚还是阳虚，阴实还是阳实，对不对？可是日本人的定义是这样子，他如果说一个虚字的话，是代表你这个人啊很虚弱；如果他说这个人是实的话，代表这个人很壮，很有力气。那阴的意思呢，是指这个人的体质是偏冷的这一卦的；阳的意思是指这个人体质是偏热的一卦的。所以如果这个日本人说这个人的体质是一个阳虚型的体质的话，就代表这个人是一个 又热但是又没有力气的体质。那这个在中国人定义刚好是阴虚啊，对不对？就是中国人是阴虚，会人比较容易累，比较容易发热发燥。可是日本人的定义跟中国人，他基本上他这样一个体质定义，就是阳是热，阴是冷，然后实是有力气，虚是没力气。这样子的定义向度，就又跟我们中医的中国人的中医的这个阴阳虚实的概念是不完全相同的。所以如果因为现在有很多什么教你家常使用本草汉方那种书是日本书翻译过来的、啊、对不对？那那个时候你翻开他的书甚至不要说是那个汉方类的书了啊，就养生类的书好了，比如说什么什么食源节食的书啊，什么免疫革命之类的书，那种书它也会给你一个阴阳虚实的定义。那那样的定义还是日本人的定义，跟我们现在刚上堂课在讲的还是不完全吻合的。那我想这些向度我们都要有一个逻辑上的包容力啊，就是尊重一下那一个作者他本人的逻辑。然后呢，再来我讲到这个阴阳虚实的这个事情，我要想到一件事，就是说其实啊无论我们得到一个疾病啊，是决定要使用中药去治疗，或者是使用决定是接受西医的治疗，其实呢这个阴阳虚实的概念其实都是很有用的。就是我这个人，我觉得好像到最近这一两年哦，已经不太会有那种好像你生病一定要吃中药比较好的那种观念了。因为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子，中医这个东西哦，是要有医术才能耍的。如果你没有医术的话，中药乱开一通把自己毒死也是没什么 好下场的感觉，对不对？就是因为西医的话它标准规格差不多这样就这样，对不对？副作用就这样，好像反而比较能够安心，不是吗？那中医的话，就是你如果医术不够好，像什么什么什么小方助教，就是他什么有一个远房的什么亲戚，一个舅舅还是谁的，什么自己在家什么吃中药，然后就什么什么什么乱吃一通，然后就肾衰竭什么的，对不对？就这种故事常常都有，对不对？就是所以这样的故事既然会有的话，大家医术未成之前啊、哦，我觉得看待这个市场就可以宽容一点。我觉得什么叫做，我觉得这种宽容是这样子，我因为我自己是西医院长大的小孩，所以我就很轻松，我在心理上一直有一个很轻松的地方，就是有什么病我知道西医是不会医的，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中医可以怎么医嘛，对不对？这样很简单嘛，如果西医处理得很好的那就没关系嘛，给谁都可以。那可是有一些病是西医处理的不怎么好的，比如说像是病毒感染的感冒这件事情，就一直以来是张仲景的书的处理的效能远胜过西医的书处理的效能，那我就觉得那不然感冒还是用中药好了，这样子心情上比较舒爽，觉得用西药好像拖来拖去也没有好透，对不对？然后对头，我爸在那边说告诉你秘密啊，就是秘密就是其实西药医不好啊，所以就不管吃什么药你都是要躺两个礼拜嘛。那我就说哦，那既然是这样子，就好像没什么好搞的，对不对？就有一些事情刚好它不是西医擅长的向度，我这个人不是喜欢到西医院啊，去跟西医去，就我不是很喜欢在西医院的外面叫嚣说我们要复兴经方打垮西医，就是我跟你讲这种领土的夺还啊，就是说这个医疗领域啊，要把这个领土夺回来，需要的是你自己中医这一块要有足够的医术才行啊。如果你中医这块根本没有足够的医术，你夺一堆病人把他毒死啊，对不对？这没有什么意义嘛。就像我从前在我旧的那个慢慢教的班的时候，我有时候问同学，我就说我们要知道领土夺还了没，我就会问同学，我说哎，你们现在感冒是自己在家开个仲景方喝一喝还是去看西医？那同学就说那当然是在家自己开个仲景方喝一喝啊。那我就觉得很好嘛，你领土已经夺还了，对不对？就是至少你自己会觉得说自己开中药比较享受嘛，是不是？就你可以享受这件事情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领土夺还了。那但是有一些事情啊，我觉得就像有时候 如果那个人病的是那种很凶猛的病，比如说肝炎大爆大发作，或者是什么脑炎大发作的时候，那时候你说我中医学到现在好像这方子都没有开过，毛手毛脚的，那你难道不觉得推给西医院，那医死也是西医院的责任，心情比较轻松吗？对不对？对不对？何必惹祸上身呢？就是会有这样的感觉，我想谁都有，那我也一点都不会介意有这样的选择的，那只是。我觉得我们自己在心里面啊，要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是一个，判断力非常精良的一个消费者。讲白一点，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傲客。就像我妈妈生什么病，常常都是先伸手跟我拿药，不是先去看医生，因为我妈妈是一个很好的傲客。所以他知道说这个东西就算到医院挂，然后排队排半天，然后听医生在那边讲这些屁话，然后也医不好，就他知道这家医院不能销售出这个服务品质的时候，他就不会去，这样很简单嘛，对不对？只是就是我觉得像现在那边叫叫叫，很多人说什么哎呀什么什么癌症哦，接受化疗啊，然后后来又复发没有好啊，就说西医很糟糕，我觉得你何必叫这个东西，就这家店本来就没有卖白菜，你非要叫他卖白菜给你，不觉得是你发疯吗？就是现在我们的科技文明本来就还没有发展到能够根治癌症嘛，对不对？而且就算不根治，那过程也是很痛苦的。就是现在我们的文明能够发展到的服务品质只到这个境界而已嘛，对不对？就像汽车还没有发明，你要到金山去，你要走过一个阳明山嘛，对不对？就是你就是只能这样子嘛。那这种时候人家给不了你的东西，你硬要叫人家给，然后去那边闹闹闹，你不觉得很疯吗？是不是？我就觉得他给不了你的东西，你就不要去要，事情就很简单了。那你说中医一定给得了你健康吗？我就觉得个性很快很差劲的人哦，怎么样也不会健康的啦，对不对？所以这是无所谓的事情哦。但是呢，在我觉得在我们这个中医基本盘这一块，因为我面对各位同学，我必须要提醒自己一件事，就是我不能去在心里面去期望或者要求说每一个同学都要变成一个好像俗称的什么金方大师，我不能要求这种事。因为就算是跟我很亲很亲的助教们，就像小方助教曾经就讲过一句话，伤寒论我只要学少阴篇就好了，反正我感冒都是扁桃腺先痛起嘛，其他的篇跟我们人生也没什么关系啊。就是那我就觉得这样也是可以的啊，就是差不多自己用得到的一些路数学会了就好了，用不到的就搁着。所以到最后大家医术会不会很好，那也不一定啦啊，所以这都是不必强求的。可是呢，我上个礼拜谈到这个阴阳虚实的观念，我觉得如果有一天啊，我们自己或者是周遭的人啊，在接受这个西医的治疗的时候，其实还是会很帮得上忙的。简单来讲，就是消灭西药副作用是非常有用的。那好比说这个我们讲大病的话，有些人他可能得癌症在化疗，对不对？你就会发现他气虚血虚这些问题都出来了，对不对？晚上睡不好啊，什么掉头发之类的，那你就会发现有很多方法可以帮助他的身体不要那么痛苦，是不是？那这也是一个就算你医术不够，你也可以做得很不错的事情。那就好比说在我们阴阳虚实的分类里面，我觉得目前为止最容易看得到的一个好比说肝炎，像有些人他是一个或者发作或者没有发作的肝炎病毒的带源者，那这时候我们台湾那个肝炎不是常常分成什么 A 肝 B 肝 C 肝什么的，那我觉得以一个中医的角度去看的话，就会发现说比如说像这几型的肝炎里面，B 型肝炎很明显的是一个肝阳虚跟脾阳虚互相相传的一个肝炎，也就是一个得 B 型肝炎的体质的人哈，他常常就是处在一种好像肝气有点不够力，舒畅不来，没办法舒畅，然后呢，脾胃的那个消化运送的本领呢，就是比较钝，比较弱，所以在这种情况，不管西医告诉你要如何保养，你都要记得一件事，就是怎么样你可以把这个脾胃补强又能够疏肝的药，比如说补强脾胃，你可以用我们一般家常常用的什么香砂六君子汤啊， 或者是什么补中益气汤啊，什么理中汤啊，其实理中汤在这件事上非常好用，因为这个脾阳虚的，它脾胃常常都是冷冷寒寒，不太会动的，所以理中汤会很好用。那它的肝阳虚的部分呢，你说不定用一点点逍遥散，或者用一点点小柴胡汤，当然就是说不要把那个肝发到虚了啊，就有一些补肝的药，就是看阴阳虚实去做一个调配。那你这样子去帮忙他调理体质的话，不管这个人是不治疗或者是接受西医的治疗，他的整个身体的状况都会好得非常快，而且他的那个西医验出来的什么抗体啊、病毒数啊，也都会下降得很漂亮这样子。那就像现在那但是呢，这是 B 型肝炎的治疗。那但是像 C 型肝炎啊，C 型肝炎就是很好玩哦，就是 C 型肝炎是一个非常血虚型的肝炎，就是你说 B 肝的症状常常往阳虚那边偏过去的话，那 C 肝的患者他的体质整个哦很容易大幅度的往阴虚这个方向偏过去。那一个人如果是肝阴虚的话啊，那他你可能在疏肝的药里面，你就要加一些比较滋阴或者凉血的药。那这时候逍遥散可能就要改成加味逍遥散之类的。那血虚的话，很多补血的方子啊，什么炙甘草汤啦，还是一些当归六黄汤啦，还是肾气丸啦，不一定啊，这个东西是看体质开药的。你一定要把他这个血啊补得好好的。然后这个人的 C 肝的体质才会很容易好转，因为像现在西医院如果看到你一个 C 型肝炎的患者比较严重了，他也会建议说你可以接受干扰素的治疗，用来克制这个病毒。可是呢，你在西医院就会看到说，有人呢接受这个干扰素的治疗啊，他就觉得，哎，好像身体就比较爽快一点了啊，就整个身体的疲倦的感觉什么有改善。可是有些人就接受这干扰素的治疗，简直是生不如死哦，就又失眠又怎么样，又就是整个人都不对劲了。那这个时候，它的关键的差别就在于你会不会帮他调体质。就是如果这个人刚好本身阴虚的不严重，那他西医院什么干扰素的治疗他可以撑得过去。可如果这个人本身就是阴虚的体质非常糟糕的，那西医院这干扰素的治疗就可以让他活得非常的痛苦，这样子明白吗？所以这些体质上面的调理是很基本的啊，就是虽然我们将来可能不会很用，因为我们这个课的主轴到底是张仲景的经方嘛啊，但是这些调理体质的药，同学每看到将来每看到一个的时候，都要想一想，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体质可以用这个药去做修，去辅导你的身体走向一个正道，这样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微微的能够你会这些中医的这些修一下体质、修一下体质的功夫的话，那对于这一辈子啊，要不要吃那么多苦，那还是很有用处的。那但是呢，你看现在啊，一般的，我跟你讲，其实我真的不会说非常害怕那种，就是很站在西医那边反对中医的人，因为我觉得那种人跟我的人生又没有关系，我遇不到又何必怕，对不对？就是这不是很害怕的事情。其实让人觉得很恐怖的是那种完全不具有医术的基本功，然后很喜欢吃中药那种人，那种人我很怕。就好比说，我就曾经遇到过，就是有一个人，他比如说是 C 肝的代言者，那他的体质是已经很偏于肝血虚，就是阴虚的体质了。然后呢，他还觉得说，哦，我肝不好，那要补肝哦，那我们就要枸杞子跟黄芪泡茶，然后来喝。问题是，枸杞子跟黄芪都是超级补肝阳的药，它已经是肝阴虚的体质了，就越喝它那个西医，它每隔几个月就要去验一次，你知道，它那个西肝的指数就越来越烂，越来越烂，越烂，然后他身体也觉得越来越烂，然后整个人都慌掉，就是这种中医的理论非常的不经熟，而喜欢用中药的人，那才让我觉得，就这个人我很纠结，你知道，你不知道怎么跟他讲。就是像黄芪也好，枸杞也好，那是你阳虚型的体质很好用的药物啊。那阴虚型的体质是不是那么的适合，那就很难讲了，对不对？所以日常保养，像那种让人捏汗的日常保养哦，就比如说，但我也是觉得我耳朵为什么那么贱呢？要不小心听到人家讲电话，就是比如说，像我有一个，好像有一个朋友，他在电话里面安慰另外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啊。他说："哦，你最近呢都一直熬夜哦，睡得很不好，脸上都冒痘痘了，很上火，口干舌燥，对不对？ 所以呢，你记得要去买一点黄连来吃哦。我听了之后都当场快要抽筋了，就是因为你想想看，一个人啊睡一直熬夜没有睡觉，人是属于血虚发燥的状态，对不对？那血虚发燥的人，第一个要赶快补血，因为这是一个阴虚发燥的状况，所以你要赶快吃这个当归补血汤来养血，或者吃一点酸枣仁汤，让你睡得更熟一点，对不对？就是要克服这个阴虚发燥的状态。那可是黄连这个药呢，它虽然退心火、退胃火，可是它却是极端干燥的药物。就是说，当你的血液啊，已经是处在那种有一点红血球不足的那种血虚状态的时候，黄连这种药会帮你多杀一点红血球的。那就是越吃越燥，然后变成说阴虚火旺的人吃了黄连之后反而发燥大上火，那厉害的人就可以引发猛暴性肝炎了，就是根本就不对路数的。那像是猛暴性肝炎，它应该也是属于比较阳实而阴虚型的肝炎，对不对？那我们台湾的医学界就常常会听到这样的故事哦，就是猛暴性肝炎的人，那因为你知道有一些对中医不够熟的人，一听到肝病就想到柴胡，对不对？然后遇到人猛暴性肝炎发作，就赶快说小柴胡汤，赶快喝下去，就立刻就一碗就死掉。因为柴胡也是那种疏肝补强肝阳，但是会伤肝阴的药。你已经是阳实而阴虚的肝炎的时候，你怎么可以再用柴胡汤？对不对？那你一碗就死了，就一碗小柴胡汤就让你上路的猛暴性肝炎。这个台湾人还是会有一些人就是半生不熟的使用这样的方式，所以我是自己觉得说这个中医课我不敢要你用功，但是这些中医用药，这个药到底是偏寒一点还是偏热一点，偏湿一点还是偏燥一点，这些所有的基本观念，我想大家要就是不用功也要大概淡然的要知道，对不对？就是不要糊里糊涂，因为我觉得非常夸张的，就是说不过是一个吸肝带原者，怎么就可以一个黄芪枸杞泡茶就把它搞到乱七八糟去？就是你完全不会这些保养法，你人生都好过一点吧，对不对？我血虚所以我睡觉，这样子不是很好？所以就是这样的问题啊，我觉得还是要知道，因为我觉得我们学中药最终极的还是要透过这个一个症状一个疗愈，一个症状一个疗愈这样的互动，慢慢学会跟身体对话，对不对？然后等到我们有一天学会跟身体对话以后，我们才会发现身体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声音是来自于好像灵魂深处的那个潜在意识。所以庄子在第四篇里面有提到气听法这个观念，就是身体其实是一个跟灵魂的世界有相通的一个接收器，就是我们要透过身体的对话去了解自己的灵魂在跟我们说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个训练过程，我觉得才是人真的需要的。那至于说我刚刚讲到这种就是不符合阴阳虚实的那种不三不四的保养法，我觉得现在大家超会耶，对不对？就说体质已经很湿很寒了，还要每天吃青菜水果排毒，对不对？就他那个毒排不出来，根本是已经身体已经冷到动不了了，对不对？你听过冰冻的毒可以把它拿出来的嘛，对不对？就是需要解冻才能排毒的嘛，是不是？就是不是这一路的事情，你不能这样子乱搞啊！就是这样一个观念，所以我就觉得阴阳虚实的观念，虽然上个礼拜只是很轻描淡写的带过一下，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不能忽略的啊，这个我们先知道一下。那至于说讲义的今天要讲的这个第二页呢，这个地方啊，就是讲到我们张仲景的六经传变的观念哦，其实又不等同于我们之前讲的这个什么五脏啊，什么木克土啊，什么土克水的这个东西。那在人体啊，这个五跟六的这两组数字啊，实在是有点，就是说，有点需要去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哦，建立两种不同的档案夹。怎么讲呢？就好比说， 你这个人，如果你说你是肝不好哦，那你的这个肝不好，到底哪一种的肝不好，要照张仲景的六经病的这个足厥阴肝经的治法去治疗呢？还是哪一种肝不好，是要用这个五脏阴阳虚实的方法去治疗？那这两路开药的逻辑跟思考是不一样的。就像你说张仲景的这个乌梅丸，厥阴病的代表方剂乌梅丸，是一个修补厥阴经，让人的阴阳二气能够重新连接起来的一个药物。因为在六气的世界，厥阴经的功能就是用这个厥阴风木之气，把这个人的能量相接，阴阳能够连接起来，这样子。那可是这个东西哦，如果你说我今天是肝不好，容易疲劳，我是不是应该吃乌梅丸啊？听起来好像有点跟那个六经病的调调哦不太一样，是不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对不对？就是或者说我肝不好，我肝血虚了，所以我发现最近脾气好暴躁，好容易生气哦。这个你要用张仲景的六经厥阴病的药吗？好像也不是这个调调哎，哦，或者说我这个我一直忍气吞声过日子，常常生闷气，生了20年了，哦，我这肝整个都郁闷住了。那你说这种应该用张仲景厥阴病的药吗？好像还是不对哎，就是有的是就同样是一个肝，或者说连接的这个肝经的肝，那张仲景六经病在处理的这个肝，跟我们一般的。也就是说，因为我说五脏阴阳虚实的这个观念啊，其实你想张仲景之后，紧接着一个人叫做华佗，对不对？那在医学史上面是认为华佗已经很清楚在提出五脏阴阳虚实的治疗了。然后到了后面的唐朝的孙思邈，那也是两种路数的都很重视的。那所以这样一个不同的一个归档的思路，我觉得同学要有。所以我们以后看一些方子，也会觉得说，哎，好像有一些。张仲景的《伤寒论》的方哈，治疗的这个什么足太阳膀胱经或者足阳明胃经的病，跟后代的一些所谓的实方啊，就是调理这个心肝脾肺肾的这些状况的方剂，它的思路上是略微有一点差距的。那我觉得这样一个观念上面的不同，我们要认识，而且。我觉得人的身体就是因为有五这个数字啊，又有六这个数字，所以它才很有趣。怎么讲呢？我自己在心里面会隐隐约约有这样一个画面啊，我会觉得五这个数字如果放在那边的时候，这个五脏呢，一个脏放在那边就有一个脏可以生你，一个脏可以克你，然后你可以生到一个脏，你可以克到一个脏，就代表这些五脏它本身是一个能量是不断在互相去影响另外一个脏，不断在流动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就好像。在五脏的世界里面，你会感觉到这个生命的一个可爱的地方，哈，是你的身体是一个流动的身体，你的每一个脏器的能量都会跟别的脏器的能量有交流。你如果能够认识我们的身体不是一个那么固定的身体，而是一个流动的身体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感觉。就像我上个礼拜有讲到可以隔脏治，对不对？就是你如果这个脏不好了，你这个脏。本身调理之外，你还要看他这个病有往哪边传过去，或者是从哪边传过来的。那这些一起都调理了，你就会好得特别的快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逻辑，这样一个流动的身体的观念。那但那是在六经的话，我觉得张仲景的六经病啊，好像是当你的身体受到一些病毒啊，我们今天叫 virus 叫病毒，就受到一些不良的讯息的影响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形成六个。好像是防护罩的东西，拼命去挡这些你的身体会偏差的现象。那这个好像要维持你的身体的稳固。我觉得这个六经病的六经的结构，就好像人的身体哦，有六种不同的能量系统，形成一个让你能够安稳下来的防护罩。就是流动的身体是一个五的世界的事情，一个稳定的身体是一个六的世界的事情。那所以。这样的这两种特质，我想都是人的身体需要的。 那你说这个六经是怎么来的啊？我想这个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的这个观点，你听到太阳，听到什么少阳，你大概就知道什么？太极出两仪，两仪一分四象，对不对？那四象不是要分八卦了吗？是不是？为什么这里变成六了呢？就是好像，就我们中医到底跟这个中国历代相传的这个易经学的这个表记法到底是不是相通的？我想有些时候是相通的，比如说你下针什么灵龟八法，要在哪个穴道去引动奇经八脉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有相通的。那又或者是这个有一些身体啊节气的计算，你动用到这个历法的时候啊，那这个八卦的表记法还是有的。可是呢？我觉得在我们的这个张仲景的这个六经病的观点里面，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当我们的身体出现太阳少阳、太阴少阴这样的四象的现象的时候，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应该是说医家会这样往这个方向想，还是说上帝造人的时候往这个方向想啊？就是如果再分到八去的话。好像这个人的身体会散掉一样，就是当然还是有一些八的系统可以用了啊，但是就是好像哪里有点怪，所以呢，就在太阳这个开展的阳跟阳明这个内收的阳中间呢，要放一个少阳，当做调和这两种不同的阳的调和点，所以就变成一个好像。正力跟反力跟调和力的结构形成一个三阳，这个东西哦，我有时候会联想到这个什么，印度教的那种神的那种意象，对不对？有一个创造神，有一个破坏神，中间就要有一个调和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就是会变成说形成一个三的数字。那在阴的世界也是一样，那我们中医是称之为开合枢，就是开门、关门跟那个门轴。所以用这样的方法来调和三阳跟三阴，也不应该说二阳没办法调和他自己，所以要加一个第三阳。那二阴也没办法调和他自己，所以要加一个第三阴。然后这两个三角形呢，扣合成一个好像是六角形的一个中国人的观点里面的人体的防卫自己的机制。那这个东西是我们所谓的六气啊，太阳含水之气，跟这个阳明燥金之气。跟少阳相火之气，跟太阴湿土之气，以及少阴君火之气，还有厥阴风木之气，这样子。那这个六气呢，其实都有用到五行的表记法，对不对？金木水火土都有。问题是火就多了一个，是不是啊？那在经络学来讲的话，因为我们经络到底要我们人生人体的这个十二经络啊，到底要用五的系统还是六的系统呢？当然是都用嘛，就是大家都很忙哎，就在这个地方扮演好的总经理，回家还要扮演好老公哦，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感觉，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都各自要扮演两个不同舞台的不同的角色啊，就是啊，在五脏相应的相对脏腑的相对表里关系里面，它有一个角色要扮演。然后在六经的循环里面呢，又有另外一个角色要扮演。那在这个经络的气来讲的话，我们一般来讲是认为说，足少阳胆经的气跟足厥阴心包的气是比较综合型的，就是，哎，不对，手少阳三焦的气哦，就是手少阳三焦经的气是半火半木，半年火半年木。然后呢，这个手厥阴心包经的气也是半火半木。就是这样的一个混杂型的角色会在这里出现，因为我们五行的表记法，五这个数字乘以二只有十嘛，对不对？怎么看都会多出两条筋，对不对？那但是呢，如果我们以六气来看的话，同学就会看得出来是火气多了一个，对不对？分成军火跟相火。那这个军火跟相火啊，我现在讲的这个象征性的说法，其实不是很精确的。但是呢，同学，我只能说，暂时借用一个 不太精确的文学性的象征物啊，就是至少让这课可以走下去，因为实质是怎么样我们也说不准啊。就是以一个不精确的象征性的说法啊，中国历代形容军火跟象火的时候，我比较有一点喜欢的说法是，同样是这个火啊，心经跟肾经的这个少阴跟军火之气，它比较像是它的象征物比较像是光，然后呢少阳象火，火这个东西应该少阴是军火嘛，火这个气，少阴军火这个代表国军的这个火呢比较像是光，然后呢象火就代表臣子的这个火比较是热能，就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就好比说那什么叫做光，就是当一个人如果是少阴经得病了的话，他第一个感觉的，他第一个感觉到的一定是感知力跟 表现力变弱，就人变笨这件事，所以这是一个人的光的问题，不是一个热的问题。 那你要说少阳病这个人就会比较发热吗？当然不是啊，就会发烧是阳明经啊，所以这个象征物其实不好。但是就是假设这个能量开始落实于有形的身体了，开始要推动人的三焦之气的运行了，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好像是一个蒸汽火车头啊，开始输出蒸汽在身体里面做一些事了。那这种比较有要做一些苦力的事情，我们比较当作是象火啊，就是国王比较悠闲，那臣子比较可怜一点，就是这样子的分法。那用这样子的分类法呢，把我们的这个人体啊，以十二经络的角度呢，去建立起来一个六的数字的的流动。那这个六的数字的流动，这十二条经络呢，它们的循行，那我们中医不是都很喜欢讲什么？比如我们中医就说，应该说各位喜欢中医的家庭主妇，不都喜欢这么讲？说晚上十点了要睡觉啦，这什么什么经要怎么样的时间，对不对？那晚上十一点到一点是什么的时间啊？是胆经的时间，对不对？那通常如果胆经有什么不通的话，你十一点到一点就会有点难睡。所以这个人的能量在十二经络里面运行的这个营气啊，就是十一点到一点啊，从足少阳胆经就是这样子慢慢慢慢这样沿着一条这样经这样下去下去下去下去，就脚上的阳经都是往下走的，阴经是往上走的啊，就是从然后走到人的胆经，应该也是人的小的小指头吧啊，然后走到一点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啊？我就会发生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人的经络这个东西哦，好像真的不是完全走在人的身体里面的，就是我如果说，比如说我如果拿一个灸条啊，在胆经上面找一个穴道灸一灸，那因为你如果用的是那个好比较高级的灸条，你通常会感觉到有一条暖流啊，比如说你灸阳陵泉或者灸下面的这个什么玄中穴，你就觉得有一条暖流沿着这个胆经往下走，就会觉得哎，这个一条经络的确是接受到这个艾草的能量啊，你会感觉到有一条能量的河流暖暖的往下面走，然后走到脚的小指之后，你觉得那个暖流啊，它会钻进脚里面，然后去走到那个大拇指的那个肝经上吗？我觉得不是，它那个暖流是走到脚趾以后就离开体外的，然后再从体外绕回来，然后从脚的大拇指的跟食指之间的那个地方那一侧那个肝经这样子再暖上来。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我们有一天啊，真的有那种什么开了天眼看到人的灵魂的能力哦，说不定我们的灵魂看起来丑丑的，一堆经络挂在外面。就是说那个人的经络是有一些段子可能是挂在身体外面的，所以那这个然后那个能量会这样子绕出去然后再回来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接法，然后再从肝经这样子走上来这样啊，然后再从肝经然后从奇门那边，肝经好像是没有外挂到肺经，奇门那边好像是钻到底下去，不知道钻到什么地方，然后再从肺经的那个什么中府云门那边再开始绕出来，然后就是有这样一个流动。那这样的一个流动，十二经络营气的流动，我们说经络外面的气叫胃气，保卫你的气，里面的气是营养你的气啊，你要念容气也可以，营或者容都可以，所以我们中国人叫营养的东西，日本人写容养，对不对？那个 那这个十二经络的营气哦，我觉得在疾病的判断上面跟治疗上面是这样子。我之所以要花力气讲，就是因为这东西跟张仲景的六经病是不一样的概念。下面那个时间表才是六经病的概念，这是不同的。那但是现在又到了45分钟了，对不对？我就要爽快的下课了，是不是？还有1分钟， 再半分钟。 那半分钟你给我干嘛？ 我只是确实的， 确实的啊，尽到提醒的义务啊。那这个，我好，那我们先把这个十二经络的营气讲讲啊。就比如说，如果这个人他，我们随便讲好了啊。比如说这个足少阴肾经的时间是傍晚5点到7点，对不对？那如果一个人的肾脏比较弱的人哦，他真的就会呈现出一个现象，就是到傍晚的5点到7点的时候，觉得哦，整个人就是很疲倦，不想做事，就是会有那种很懒的感觉。那如果一个人他的肺很不好的时候哦，他就会半夜，因为肺经的时间是半夜几点到几点来着？3点到5点，他就会3点到5点睡觉的时候，忽然一下子惊醒，觉得说好像哪里卡到一下，你知道，就是那个气一下子过不去，会有这种现象。那当然，像张仲景治疗那个失眠那个酸枣仁汤那个酸枣仁，他就是专门治疗胆经不通的病。也就是说，中国人的中医是这样子哦，如果你的身体就是半夜11点到1点之间那个胆经的时间特别不舒服的话，那不管你开什么药，你都是要加一大把酸枣仁就对了，就是它特别就是能够通这个胆经。那如果你这个开药啊是什么胆经之后那个1点到3点的那个什么肝经不对的话，你开什么药大家都要加点川穹。因为它能够引那个药到肝经，这是开药的手法。那如果我们要再换一个说法的话，就比如说你的肾特别的虚的时候，可能你下午5点到7点是比较累的时间，但是相对来讲哦，如果我今天要吃补肾的药的话，哎，5点到7点吃效果是特别的好，就是这个时候它比较能量在内，它比较能够接得住那个药性。那像清朝有一位启禀会，他就讲，他有一次他提到一个阴虚发热的药方，叫做当归六黄汤啊，就是盗汗啊、发热那种阴虚。那他就说，当归六黄汤这个药啊，你临床证明就是，你傍晚这个时间带，就是这个时辰啊，我们今天到5点到7点，这个时辰你喝那一碗汤，你就比在其他任何时间带喝就特别有效，就是那个时间是特别有用的。那当然，你不要说我肺不好，半夜要起来吃药，那也不必要，累死了。但是，对，那还是睡过去吧，对不对？除非你是肺不好的话，那时候会醒来，那你就吃个药吧，是不是？但是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逻辑，就是这个时间你哪特别人不舒服。各位同学，我觉得你们现在是不是可以稍微用下课时间反省一下下，就是我一天里面到底是什么时间特别不爽快啊？哦，这个。那这个时候，我说不定以后我吃药的方案也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想一想啊。那我们就下课10分钟再回来看后面的。